2012年，长毛梁国雄、何俊仁因梁振英在特首选举期间发表寓所无僭建失实言论，提出司法复核及选举澄清。 基本法里面是叫特首廉洁奉公，英文是 integrity， 我未听过特首或者总统话 即停止发言坐低。 2013年1月11日，终审法院颁下判词，上诉失败，梁国雄及何俊仁需支付梁振英所有诉讼费用。 就因为立法会是畸形的，就攞不到公道，咁啊走嚟法院，咁法院又敌唔过梁振英讲大话，几泄气嘅啫。 喺沉默无声占大多数嘅社会，仲有边个为我哋发声？ 我争取嘅系70岁以上嘅老人家，无需因为你呢个劣政而撕裂，无需要两年后因为忧虑会唔会俾人点鬼，会仲报唔报落去？如果跳楼， 仲有边个为我哋去抗争？ 佢嗰张所谓拘捕嗰张，佢就话我同时同地嗰人非法集会，我真系觉得好奇怪。即系佢拉我嗰阵时，嗰人紧非法集会，咁一个人点非法集会 咧 ？Rex 先北上频道捐款助长毛。捐款户口恒生银行024-234-337-376-668，账户名称 LAMKINYU， PayPal 账户 GOTOCN gotocn@rexin.com.hk。 撑公义，撑长毛。 可惜上船都会继续反对23条，我留返条命都要抵住23条，再一次灰飞烟灭。 大家好，我是梁锦祥，祝各位新年快乐，蛇年就不用再见到日狼啦，梁振英，希望他今年落台，恭喜恭喜。 Yo， 大家好，翻嚟咯，我哋就 第二 节澳门街继续同大家讲下澳门嘅下午茶，有咩地方好 hea， 边度下午茶最好坐。咁我同阿博士咧会推介自己心水嘅地方俾大家，咁啊睇下大家啱唔啱 feel 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講下啦，我最中意嘅地方，基本上好多人知道我好中意嗰個地方下午茶嘅，就係、是、Sky Turn T1 嘅。係 啦，嗰度係跳落去係幾方便啊？唔係 幾方便， 夠高， 我唔夠高爬喎、 啊，擔鏈跳落去就話有難度啫，係嘛？博士，你冇玩我啦！你啲超乎物理定律，我無法解釋嘅真係。 動啊，有關嘅動詞 啊。Sky Turn T1 我自己。都成日去嘅，但問題我係夜晚出活嘅，點解博士會鍾意喺嗰度攤下午茶嘅呢？我真係唔明啦。 我係鍾意下午茶，因為佢係即係露天啦、半露天啦，我鍾意望景啦、因為同埋佢本身你露天嘅部分係有 sofa 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其實呢你話坐 sofa， 其實我唔好鍾意，反而鍾意坐高凳嗰啲囉。 嗯。 係啊。 冇病喎、啊、啲高凳係。 係啊係啊，所以我話我鍾意坐得舒服，但有時呢咁樣環境底下嗰啲會坐。 有冇上過佢哋天台啊？ 有上過。 咁天台好 feel 啲定下面 sofa 嗰粒過癮啲？ 我始終覺得係 sofa 嗰粒啲好啲。我鍾意。 因為個景好睇啲係咪？ 係啊係，同埋你會望到周圍成個澳門嗰啲景啦，你又要望到大橋啦、西環大橋啦，係咪澳門大橋嗰度睇到啦？跟住又睇到主教山啊，嗰一帶啊，你都可以扣曬咯，所以我覺得係好正。 係啊，聽講啊，公司人同阿林憶蓮拍拖都係去嗰度㗎。 有啲咁嘅事。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好多人都見到。但係就下晝景好似唔夠，夜晚黑嘅景靚喎。 咁咩唔同景緻啫？ 咁係，即係朝頭早朝頭早靚，夜晚夜晚正。 係啊，咁樣夜晚都係。夜晚我覺得係下面嗰一層咧食飯嗰度唔錯咯。 哦，佢好得意嘅，嗰度係中餐啦、西餐啦、泰國菜啦、韓國菜係。 係啦， 好 fusion 嘅 亞洲菜式佢叫做。 係啦，即係全地球佢都想啊齊曬咁滯嘅。 係啦，即係多數菜嚟講係都係亞洲菜為主。 不過我自己係中意食嗰度啲泰國菜多啲嘅，反而就但下午茶我啊比較少食啦。Sky 21，你會覺得有啲咩值得介紹嘅咩？ 介紹其實之前咧，佢有一輪咧得兩款嘅下午茶，咁就係西式同埋中式嘅。 哇，中式啊，中式係點啊？咪食點心㗎？ 好搞笑，好幻化成中式啊！嗱，我哋下午茶都話，咦，係咪西式為主啊？係 咯 係 咯 係咯。中式，咁其實佢中式嚟講係比中式嗰類嘅甜品啦，有嗰啲嗰啲叫乜嘢咧？煎堆啊，同埋嗰啲咩？紅豆糖水之類咁嘅嘢啊，即係佢有啲咁嘅中式嘅甜品為主嘅，都有，同埋好似類似嗰啲叫咩啊？好似麻花嗰一類嘅咧， 麻花， 類似麻花嗰一類嘅脆嘅，我唔記得咗。 係咪有冇芝麻㗎？ 有少少，同埋啲糖咁樣嘅， 嗰個好好咬口嘅， 同埋有呢個南瓜布甸咯，係南瓜布甸，我好中意食嘅喎，唔知點解。 係點解咧？ 唔知我係中意，係 中意食南瓜嘅。 係因為佢南瓜。入面咧，佢雖然切咗片嘅，但係個南瓜我睇到咧係入邊係嗰個布甸啦，出邊嗰層咧就係個南瓜肉咁樣咯。 哦， 係啊，即係我幾中意嗰個咯，南瓜布甸。 同埋咧 ，Sky 21應該係下晝咧冇咁多人嘅，係咪咧？ 唔係㗎，而家平時星期六日都話都要，有陣時我都會訂位㗎。 哦，咁啊，要訂位㗎、 啊、 原來。 係啊，即係而家多人啊。 哇！如果係咁，佢真係由早到晚都好多人喎、啊。 佢其實應該話係中午會少啲人。中午係少人，係下午茶開始。 佢有段時間中午係有自助餐食㗎喎，我所知。 係啊係啊，跟住而家以前嗰一類啦，咁啊西式嚟講咧好平常啦，即係又係有呢、這個。松餅啊，跟住細細嚿三文治仔、一啖過嗰啲啦，同埋嗰啲細細件嘅甜品咯、 啊。越講就越興奮啊！ 啊 見到博士。 係啊，因為 聽日去食咯，係啊。 而家冇曬嗰只啦，冇曬嗰兩種啦。 哦，即係佢成日都變嘅嗰啲。 係啦、啊，佢而家冇咗嗰兩款，同埋當然嚟講啦，你去得嘅地方，咁佢當然有個架咁樣咧，即係去到好似好高級嗰啲咁樣啦，即係有三。 唔使好似啦，直頭高級啦。 我冇講過啊，即係有分三層。 我講下博士好高級啊嘛， 我唔高級噶嘛，咁嚟講係 A 級、B 級定 C 級咧？啊，好，你繼續講啊。 哇，你好過分喎、啊！咁係啊，咁咧嚟講就係、是、嗰、那個環境咯，我中意個環境啦，同埋食嘢嗰時候啲風吹埋嚟嘅感覺啦。 啊，咁又係啊！你話要有一啲舒服啲嘅風吹埋嚟、 啊啊， 澳門食嘢嘅地方真係冇得幾多搭，其實你話要海邊啊或者露天啊，其實選擇真係會比較少。 係啦、啊，因為我覺得係比較舒服咯，你真係感受即係種舒服嘅環境。如果唔係咧，好似又話入室內嘅話，我覺得好局促啊，真係個空氣啊。 嗯。 係啊，同埋嗰上到21樓咁樣，哇都～幾爽下嘅， 係咯，即係你個瞳孔都係即係叫做休息下，去望一啲遠少少嘅嘢。因為澳門個空間實在太過窄啊嘛，係嘛？ 見嚟見去，嗰座大廈，呢座大廈咁樣，跟住你就覺得，咦，唔係喎，上到去上兩邊，咦，可以睇到唔同風景啦。咁而家嚟講啦，佢嗰個下午茶冇咗中式同西式啦，而家直情變咗呢個下午茶自助餐啊。 哦，咁樣樣啊，原來。 我好唔開心啊！你知唔知啊？ 咁唔緊要，或者。你試下我介紹嗰間啦，咁咧我自己咧即係下午茶時間中意 hea 嘅地方，其中一個咧就係、是大炮台嗰間 Angela， 嗱注意喎係 Angela， 但係唔係8:30喎，係大炮台喎。點解咧？因為去到嗰度幫襯咧，無論下晝又好，傍晚又好，朝早又好，係好少撞到澳門人噶。佢嗰度其實主要咧都係做一啲遊客生意為主，但係唔知點解咧啲遊客咧又唔係話實在太過 buy 咯，跟住搞到其實啲人咧又唔算話非常之多喎。 係咪博物館嗰度？ 冇錯。 哦。 係啊，咁你有冇食開佢哋嗰間鋪頭嘅嘢咁啊？ 我真係冇喎，我住喺嗰附近冇喎。 係啊，咁但係八百半 Angela 咧，佢未搬喺。 码头附近嘅时候，你有冇食过啊？ 唔记得咯。 我唔记得啊。 系啊，唔记得咯，真系唔记得。 知唔知 Angela 嘅名点样嚟啊？ 唔知。 因为啊。我哋尊敬嘅四太其實嘅英文名就叫 Angela 嘅。哦，明白。係 啊，咁佢係嗰啲奧娛旗下嗰啲飲食集團嘅一間餐廳嚟嘅。咁嗰陣時候同佢哋嗰啲相關嘅中高層負責飲食部嘅人傾過咧，佢哋其實係想學一啲比較美式少少、大份啲嘅三文治企圖帶過嚟澳門，即係。可能是一個人吃完一定飽的有特的還要呢全部都真材實料很有一種豪放的風格去吃一些比較西式一點的麵包啊三文治啊。 那夠不夠西先、 我就覺得它用料真的幾點講好新鮮好真材實料大大份咯。同埋就唔會走樣咯，我食咗咁多年咧，佢嘅味道都冇變，尤其是佢嗰個招牌三文治咧，真係我自己食極都唔會厭嘅，同埋咧，基本上係兩個人食一個三文治都已經夠飽嘅。 嗯。 你睇佢嘅價錢可能唔會話太過平啦，咁但係你食落之後，你又覺得啊呢、這個價錢呢、這個質素其實都 OK 喎。 大概幾多度啊？ 八十。蚊啊，好似係百幾蚊一個三文治咯。咁同埋佢係 其實同差唔多音樂豆差唔多價錢。 係啊係啊，差唔多啊。Music Bean我想講啊，一陣間又再講啊。 係咯係咯係咯。 咁啊，即係但係佢會有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嗰啲下午茶餐啦，咁同埋都有咖啡啊，有檸茶啊，即係有翻少少澳門感覺嘅嘢加翻去咯。因為你奶茶嚟講就唔會話。好美式啊，或者點樣樣嘛，根本上係就翻澳門嘅市場啊咁啊嘛嚇，甚至乎一啲小泉居 feel 嘅果汁茶我都見過有嘅佢係嚇。 哦、 咁、但係佢成個地方咧會坐得好舒服咯。點解我講大炮台唔講八八半呢？因為八八半由星期一到星期日，無論你朝早、下晝定傍晚咧，都係要排隊咁滯，係好多人 的。唔會嘅，平時咯，一至四度啦。 一至四咧，下晝食飯時間就會多人啦，但係過咗食飯時間。 過咗食飯時間咧，譬如三四點會好啲咯。 咁、就少啲啦。咁啊，問題係佢以前喺港澳碼頭嗰陣時候，都有啲落地玻璃望下少少外邊嘅景啊，同埋地方比較大啲啊。但係而家搬咗呢個八八半嗰個南環嗰個地址之後咧，就好似好窄、好逼咁咯，我覺得坐得唔舒服咯，同埋。我成日去親都要排隊咯，唔緊。頭先講到嗰個 point 啊嘛，係 唔想排隊啊。 係啊，好似有心，唉，好唔舒服。我嚟 hea， 點解要我排隊嘅 ？hea 嘅，我嚟俾錢嘅，點解你仲要我排隊啊？ 係啊，咁佢同埋有樣嘢都想講啊，佢係未搬嗰陣時候喺港澳碼頭已經有噶，有嗰啲中式包大大嚿嗰啲。叉燒包啊，咗咯，係好 Q 大嚿，成頭咁大。 有冇朱浩文咗個頭咁大啊？ 要度下先知道，知啊，下次外賣買個翻嚟度下，攞把尺翻嚟度下啦。 好啊。 即係佢係北區一格咯，同埋永遠都係大件價普食咯。但 有冇成個嗰隻手咁長㗎？有三文治。 佢係切碎曬三角形咁 樣。點解會攞嚟成春哥嘅？ 哇！佢啊好其實呢同埋我想講返大炮台嗰間好好在呢真係少人同埋呢佢係你聽到流水聲你明唔明白 係、 一個比較戶外少少嘅地方坐上面開把傘隔離就種咗好多好靚嘅植物跟住有曬人工瀑布 你唔怕曬呀 咁搵嘢一把傘喎大佬啊我點搏㗎喇我接唔到 嗰晚有遮，有個遮咧，即係下午茶咧。我記得一段時間咧，譬如我係一段時間 你想講西斜係咪？ 唔係，我驚西斜嗰時會照到。咁其實我諗起你話下午茶有把遮咁樣罩住佢咧。 係真係有把大遮咁樣。係 咯，但我都比較老土咗啲喎。 我唔 即 係 男人老舊喺度，跟住有把遮。 喂，你冇叫我曬住太陽啦，真係。咁 歐洲啲人係咁中意曬住。 咁歐洲太陽唔曬㗎嘛，澳門太陽曬到啲人冧㗎嘛，大佬啊。 我記得有時歐洲搞笑食下午茶咧。 冬天嗰時候去瑞士啊，跟住咧經過咧，因為出邊落緊大雪㗎，但係跟住係冇人夠膽坐出邊嘅，係啦，跟住我係過咗攣曬入邊坐，跟住 誒正常啊， 係啦，跟住我夏天嗰陣時咧，嗰啲歐洲啲人咧就擁曬出去㗎。坐曬出面露天 曬太陽啊嘛， 佢完全係唔需要遮去曬太陽，即係直接咁曬太陽咯。 因為佢哋係曬極都咁白噶嘛。 唔係，佢哋少陽光咯。 係 啊，係啊，就唉，即係同我哋完全相反嘅。咁好似我哋咁樣啦，去到歐洲嚟講，哇夏天喎、啊，有陣時啲太陽好猛烈咁樣咧、我真係會擔遮噶嘛，跟住佢會企眼光。 哇！咁好太陽都唔曬。 點解會咁嘅？其實我哋真係好怕曬咯，我哋啲亞洲人嘅話。 一來皮膚嘅構造啦，二來審美嘅角度啦。 係啊係啊。 三來你即係其實佢哋歐洲好多地方嗰啲太陽其實真係温暖舒服噶嘛，曬落嚟咁啊，相對於澳門嚟講，哇！真係中暑暈低幾件喺度噶嘛。 係，係喎！你話下個月去歐洲㗎？ 這個不告訴你聽啦，我潛逃過去啦、可能。 好啦。 啊，咁 我諗住嗰啲秘技俾你知添。 嗯，好啊，這個我哋會另外。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 路環啊，路環好多間嘅喎，你係唔係想講啊？ 手打咖啡啦，嗱。 咁咧，大家知唔知道路環所謂好鬼出名嘅手打咖啡喺邊度咧？ 路環咯，船廠咯。 喺澳門咯，喺地球咯，喺太陽系咯。 荔枝門啊嘛。 係啊，即係咧好多。 喂，你咪話喎，而家好多自由行攻陷路啊，而家嗰度。 嚇、啊、真㗎，唔係啊嘛！ 個個揸住本天書咁樣咧，又港客啦，又內地客啦，揸住本天書去㗎。 啊，可能我去啲時間撩楞，我仲係覺得相對清靜喎。 跟住行個小姐，即係個地方什麼區啊？個全部都係咁，跟住話我不知道啊。 區裏啲啊， 即係會係咁咯。佢哋真係會去埋嗰、那個嗰、那個咩漢記嗰度，已經係攻陷嘅星期六日。 哦，咁我通常都係中午食飯時間12點之前去嘅，因為我知道呢下晝時間就會多人啦，或者係四五點鐘啦，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嗰啲四五點鐘去啦，我會。 我試過一次嘅星期六，即係我放工之後啦，即係六點到啦，係冚曬㗎。 哦。 跟住反而咧係朝早啦，譬如你話齋嗰段12點之前啦、嗰段時間咧真係少啲人咯，係啊，但係嚟講就可能其他人會覺得即係覺得個地方好似好噏得啊，好求求其其啊咁樣咯。 咁先有 feel 啊，識咩啊？ 有啲人唔知噶嘛，唔係話咁個樣嘅，因為我之前有帶兩個香港朋友去曬，跟住我唔係啊話。博士啊，呢啲咁嘅地方，邊度嚟㗎？ 好，好，我想問一下，究竟澳門邊度有茶餐廳有得俾你打詠春嘅？有個裝喺度， 我知有個裝喺度打， 打幾嘢？邊度有咁多狗走嚟走去啊？ 咁咪好玩咯，佢好驚狗啊，嗰、那個香港人。 哦，咁佢係主要 嗌曬救命啊！ 真係好多走，好多狗走嚟走去，咪走狗。係 啊 係 啊，狗。 嗱咁，因為咧，我覺得澳門你話有啲鄉村 feel 嘅地方有好嘢食啊，真係得路環，同埋你唔知擺幾耐啊？問題係咁。身為澳門人嘅話咧，你睇住呢幾年嘅變化咁大咧，你呢一刻覺得哇咁噏得咁鄉土味，好似好老土咁，其實真係買少見少。 我中意做山寨咁嘅感覺咯、 啊。就係啦，佢陣味啊，嗰陣鄉村嘅味，你喺邊度聞到啊？除路環某少。冇少少地方可以仲聞到之外，你係澳門氹仔已經揾唔到啦。 但 係而家 路環市區啊，都咁樣啦、 啊。係啊， 即係覺得即係好失色啊，反而係。 嚇、啊，咁係，同埋咧嚟交嗰個船廠嗰度，好似有計劃將會啊做一個博物館啊，重新所謂嘅活化嗱、啊，活化有引號嘅嚇、啊，活化咁啊變成旅遊景點，大家都知道啦。即係一個本來好 hea 好寧靜嘅地方，變成旅遊景點，變成另一個議事亭之後咧。就好 Q 多遊客去踩到陷，你想要有翻呢種與世隔絕嘅感覺咧，就好難噶啦。 少咯，真係好少啊！ 係啊，同埋你船廠不嬲都係龍友聖地啦，你話啊，揾啲 model 影下靚相，其實嗰度真係幾有 型㗎。係啊，唔要 model 都唔得，或者一隻野狗、野貓啦、啊，好冇啊？ 係啊，影貓狗都得啫。 我覺得反而有種滄桑感啊！ 係啊， 影 model， 唉。 唔係㗎，影 fashion 好正㗎嗰度。 即係你用一啲好靚嘅嘢，再去襯托一種頹敗嘅感覺咧，那個反差出嚟個美感咧。 但 係 有貓貓狗狗反而有鄉村味。 貓貓狗狗另一種過癮 嘅。我中意嗰種鄉村味咯，同埋一間路環咧，你會發覺有一間新開嘅，又係食下午茶嘅喎。 哦，嗰間啊，嗰間我唔係太推薦咯。 圓揼揼嗰度咧， 我唔係太推薦藍色噶嘛。係 啊，嗰間嘢我覺得唔好食咯。 係問題係唔好食，佢係 OK 好坐個賣相啊，嗰啲兼名係做得好，但係冇咩 feel。但係你講翻我哋頭先講嗰個手打咖啡咧，漢記咧，佢真係用人手打啲 cappuccino 出嚟嗰啲泡咧，真係煙韌喎，大佬。 如果佢冇咁甜就好啦。 係啦，佢而家就會同你教埋個甜度咯，又可以同佢講小甜啊咁樣咯。 嗯。 因為你用機打嗰種咁嘅泡咧，同佢用人手打咧係兩回事嚟嘅。 自己煲啦， 但系我唔会做到佢呢只效果啊嘛，佢系用手发到咁劲啊嘛，啲泡呢下先难啊嘛。 你中意饮泡上面啲泡嗰啲嘅？ 系佢啲泡衬埋个咖啡，最热啊，千祈唔好要冻，热嘅先至有。 冻饮噶， 系佢嗰只饮到泡咖啡系要热先至饮。 你冻嘅话，你根本上饮唔到嗰啲泡嗰种感觉。 系啊系啊系啊。 同埋我觉得咖啡应该系热饮噶。 系热饮，但系冻咖啡有另一种冻咖啡嘅做法，但系澳门嗰啲茶餐厅都冻咖啡真系好 Q 唔掂当，佢真系 冰咯。 佢个壶咧唔知有啲隔夜咖啡，唔知点样样沟加啲冰咁样算嘅。 同埋咧，你如果饮咖啡咧，咁我讲翻啦，我去印尼嗰阵时咧，我饮啲咖啡佢好得意嘅，佢系咧唔隔渣噶。咖啡系上面就系黑咖啡啦、 嗯， 我饮黑咖啡噶，佢哋唔落奶，乜都唔落噶。 哇 ，OK 喎，饮凉茶咁样样 啫 喎，如果你唔识饮就。 跟住下边就系咖啡粉咯，佢即系磨啊嘛，咖啡粉咯，就咁饮咯，个底嗰啲就 OK 喎，几得意喎。 系啊，但系佢哋一日可以饮成四五杯咁浓咯。 哇，咁点瞓觉啊？ 冇事噶喎。 佢哋血液系行咖啡因噶喎，真系。 系冇事，但系。真係幾好飲嘅喎，反而係我覺得，係、 哦、 啊， 跟住就眼光光，我頂唔順咯，我 quota 都一日飲一兩杯啫喎，飲得多我自己都瞓唔著覺。誒、欸，講翻漢記先，仲有一樣嘢都要推介嘅，即係佢嗰度啲即食面啊或者包啊都 OK 啦，但係我又唔想講，我反而想講佢有咩咧，辣椒醬啊，佢自己做嘅辣椒醬。 我反而中意食佢個豬扒包喎、 啊。係豬扒包係 OK 㗎。 好食過乜。 係啦。大乜乜 系啦，大乜乜嘅豬扒包 系啊系啊，佢即系佢会真系新鲜啊脆啊，你食到嗰啲叫做咩啊？点讲有口感咯。 嗯。 啊，同埋我讲翻个辣椒酱先，佢系会真系自己整嘅，同埋嗰种好香啊、好霸道嘅辣椒香味攻上鼻哥咧，系好鬼爽。趁佢嗰啲咁样样嘅公仔面饼咧，我觉得系一绝嘅。你自己屋企煲系煲唔到嘅。跟住佢個晚貨做出嚟嗰種咁嘅麵餅，再加埋嗰個辣椒醬咧，係完全係 perfect 嘅。 嗯， 你唔係話去超級市場買翻屋企煲係完全兩回事。即係當然啦，你話唔中意一啲咁，咁噏得嘅。 夏天嗰時又話又熱啊，又有蚊啊嗰啲咁樣 啊嘛。咁夏天我有保留，可能真係熱就會辛苦啲嘅。係 啊， 咁我覺得入秋至到去初春去都冇所謂嘅，同埋。會比較 free 一啲咯，自由一啲啊咁樣咯，你唔需要太過拘緊啊。同埋澳門冇咩呢啲咁嘅涼夢村 feel 嘅地方係有好嘢食噶啦， 係 得翻嗰度噶啦。 好，跟住我哋繼續講邊度咧？ 係啦，咁啊，繼續講下你主場嗰個。 唔係我主場， 你中意噶嘛？同我講。 嚟講啊，係成日去嘅啫。 我成日去，勉為其難咁啦，係嘛？ 成日開啊嘛，講下略講下啦。咁其實而家好多酒店啊，都有多下午茶噶嘛，係咪？ 係啊，咁你嘅心水之選係邊度咧？ 其實咧，我覺得有文華東方都唔錯嘅。 嗯。 係啦，跟住其次嚟講，MGM 都 OK 嘅，係嘛？因為文華東方嚟講，其實都係又係細細件嘅又係。 嗯，咁可能會比較啊啱啊博士嘅 style 啦。 好。 好啦，咁啊吊住大家引先，你加我哋嘅下午茶。上集就講到咁上下啦，想知道我哋繼續會推介啲咩店咧？繼續嚇、 留意啦， 繼續留意我哋嘅好介紹啦。下一次我哋嘅下集再見啦， 拜拜， 拜拜。